几声，风给他地方安详。有人说爱情像天气，晴时多云偶阵雨，我却期盼爱情是个艳阳天，让阳光洒在你我肩上。 爱情的艳阳天， 让欢笑留在我们脸上。 爱情的艳阳天， 让心事挂在风中飘荡。 爱情的艳阳天， 让惆怅放在天空流浪。 爱情的艳阳天， 让歌声随风飘向远方。我不要太多感伤，让阳光洒在你我肩上，让欢笑留在我们脸上，让心事挂在梦中飘荡，让惆怅放在天空流浪，让歌声随风飘向远方。我不要太多感伤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

追赶赶高高低低，深呼吸，然后与你执手相随，甜蜜中不再畏高，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，无畏无惧，天荒地老，流连在摩天轮，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，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，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，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，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，追追赶赶高高低低，惊险的程度要畏高者身口关系，沿途就算意外脱轨，多得你陪我摇曳，天荒地老，流连在摩天轮，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，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，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，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，仿佛游戏之中忘掉 这首歌出自林夕的手笔，那个可以边看偶像剧边填词的神话级的作词人。我在想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正好看到了剧中人在摩天轮上的流连忘返。游乐场也是一个浓缩的世界，他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生活的哲学。这首歌依然出自林夕的手笔，叫做《过山车》。歌曲当中的钢琴、大提琴这些乐器营造出了一种奇妙的氛围，他想告诉你的是，恋爱其实就像过山车。 是我看错吗？你送给我这些宝贝，竟对我挥手微微笑，神经质的心跳如何受得了？